好啦，翻嚟我哋唔系翻嚟，系一个星期二得到啊！ 今人才仔仔， 人才仔仔啊！8月14日啊，即系听日15日啦吓，听日就8月15日，不过唔系中秋节啊，系新历8月15日。咁啊，今日咧仍然系我哋呢个原班人马嘅主持啦吓。嗱、啊，大肥 系， 咁啊，雕伯 ，hello， 咁啊，另外咧。就我啦吓，加上咧有两位嘉宾啊，咁一位咧间唔中会上下嚟我哋呢度聚一聚嘅吓，阿力 系，我系阿力系， 啊资深老友， 资深老友，跟住另外一个就常驻嘉宾吓， 系 呢、這个许留山， 系大家好， 好啦，咁啊人今日都算系几满噶。咁啊，有个话题即系一定要讲啦。其实咧，本来我谂住每日一万讲嘅，大佬啦，喂，讲完之后好似今 冇啦冇啦。 咁点搞咧？因为我有几个话题，一个咧就张震远，即系咧呢个叫做咧，我嗰个时写咗几个话题想讲，一个咧就叫做689集团 就土崩瓦解， 就被轮咧，系啊，系轮奸嘅轮啊。咁啊，跟住咧就系讲呢个沈大师为我哋提供咗一个发达嘅良机，因为当时我一睇到这两日啱晒。呢两日系嘛，不过就冇时间，一路冇时间录，咁啊留翻今日讲啦。跟手就讲呢、這个林子健啊，我写嗰阵时未有林子健呢单嘢，后屘先至发觉，即系出爆咗林子健呢单嘢出嚟啦吓。咁啊，仲、啊、有即系世界三大鸠噏族核心啦，族心啦，三大鸠噏族心啦， 仲噏紧。 喂，讲真啦，如果特朗普俾人弹劾嘅话咧？我相信啊，即使佢美国唔使坐监咧，佢仲有一条出路，就话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任外交部 一样。 屌你啦，美国佢同佢配音得噶啦，佢就够噏一啲嘢，做啲表情好多动作，跟住就讲翻配翻诶华春莹啊，以前沈国放啊讲嗰啲嘢一模一样啊。 我以为你话佢做栋笃笑添。 唔系去外交部翻工啊，咁啊都掂嘅吓，啊咁啱晒啦，而家。即系全世界，特朗普好似建立一个白人 IS 政权咁样，系嘛？全世界嗰啲极端白人都 三 K 党出翻晒嚟， 系咧？喂，佢应该系三 K 党嘅荣誉主席啊，系嘛？永远荣誉会长，系嘛？ 人哋嘅本土派就成咗好多啦。 如果美国咧，即系特朗普呢个咧，系全世界输出呢个叫做咧话极端嘅白人主义咧，佢就成为咗全世界白人嘅哈利法。 系、 啊、哈利法即系咧伊斯兰世界嘅王。咁佢咧就等于白人世界里面极端最极端嗰个哈利法啊！咁啊，但系咧回教徒会系麦加朝圣啊！咁嗰啲呢啲极端白人喺边度咧？浸透啊！美国有咁多洞系嘛？就向住佢好似麦加圣城咁样朝拜啊！咁我哋讲翻香港先啦，因为呢啲化外之民吓、啊、鬼子佬嘅嘢，我哋晏啲先讲。我哋讲翻啲本地话题先。 哦、即系我哋讲得本地话题系咪？ 讲得嗱。哦我哋唔系某某人啊嘛，我哋冇受到咩压力啊嘛，系嘛？ 佢都唔系受咩压力嘅， 唔知咧。 啊，佢都哦，咁呢个世界咁嘅，有拉力同埋呢个推力噶嘛。咁佢而家咧，佢唔系受到，佢唔系俾人逼，而系咧，又系有啲嘢引佢，令到佢唔使做，唔讲某啲。 因为点解咧？佢讲咗咁耐都全部都系国际时事啊，各样嘢。咁我成日都怀疑系咪我哋又系有啲唔讲得咧？咁哦，原来唔系，佢澄清咗啊， 任讲。 我哋而家要讲翻啲本地啊。嗱，因为咧而家市场大咗啊，你知啦，有人唔讲本地同埋中国时事经济，咁啊市场大咗嘛，系嘛，咁我哋咧就要分食呢块大饼啦。 唔讲政治， 系啦，我哋要分食呢块大饼。嗱，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发生，好似系咪礼拜五啊？好似系嘛？礼拜五、礼拜六 系吓， 咁发生咗一单嘢咧，就系、是、呢个民主党嘅成员，好似而家仲系好似系嘛？ 系系系啦，俊仁调咧。 创党佢系创党成员嚟喎， 咩何俊仁条咧？ 何俊仁条咧，咁啊叫林子健啦，因为我更正大肥嘅，大肥全日全个节目都讲林永健啊，咁啊讲咗又冇人提佢嘅，咁啊所以咧我要更正翻系叫林子健。咁啊林子健咧，佢一出事嗰刻咧，我即刻谂起八个字，叫做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呢个佢嘅节目， 呢个佢嘅节目名嚟嘅。当时啊，佢呢个伙同一个叫做谭德志嘅一位年青人吓、啊，当时年青人啦，而家年 名嘴， 而家年老咗少少啦， 名嘴啊， 佢同呢个年青人谭德志咧就一齐做节目喺个青台嘅吓，咁、啊、嗰、那个节目名就叫做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你记唔记得佢成名作系边次啊？ 咩黑社会养大系嘛？ 唔系，佢嘅成名作就系嗰次，你记唔记得一个陈一乐啊？ 我记得。 佢哋两个咧， 讲大学生会会长。 系啦，佢哋两个咧就真系扮系呢个华人电台，走去访问佢，然之后咧就氹晒啲陈一乐噏晒啲嘢出嚟。 哦，个陈一乐因为当时都系冇乜点听网台噶啦，就咁样都会中计下可能。 尤其是快必把声，佢都认唔到。 咁聲嘅嘢有時好難講嘅係嘛？當時 透過電話咪認唔到咯。 但我聽過林子健佢講嘢都唔係好流利嘅啫， 普通啦。 係咯，佢做節目可能都要靠曬另一位 咯。所以咪係啊，所以咪同快必拍檔咯。跟住俾快必踢佢走。 係咩？ 當時係㗎，佢兩個拍檔嘛。 係啊，我就知道佢拍個檔就唔熟。 我係一個拆民主黨呢個何俊仁啊嘛。哦。佢覺得你唔啱啊，快必咪踢佢走。 哦、不是因为当时都是五区公投的问题。 喂，青台是都是民主党的台来的是不是当时 都不算的。 算不算 都不 算完全。 属于民台那边的那些。 不是青台都不算是完全民主党，不过都倾向那边。 倾向那边啦。 那段时没什么所谓啦，根本上的网台那么少，不同现在百花齐放。 嗱咁啊，依單嘢發生咧，其實就即係啲人就第一時間會諗翻起以前即係銅鑼灣書店啦、李波嗰單嘢啦。咁啊，李波咧就俾人哋咧就用洗頭艇就劫咗翻去，係嘛？係咪洗頭艇？ 係啊， 好似係啦。咁但係咧，而家依單咧就冇劫翻去大陸，即係咧都喺香港境內咧，即係拉你上車就警告下兩句，係嘛？咁咧即係。期间咧，佢就话公称咧，就对方系一个粗普通话嘅人士，咁啊几名人咧就自称系国安，咁啊讲真咧，香港咁多内地人喺香港揾食，咁啊求其有两个恶少少、恶形恶相嘅，个样生得似国安少少嘅，咁啊可能你都可以当佢系国安咧，系咪？因为国安其实冇样睇嘅，吓好多好多即系比较啊。外观稍微冇咁啊，冇咁威，冇咁有威严吓、啊，或者比较有趣少少都可以系国安噶嘛，系咪？ 应该就冇长头发嘅国安就 铲翻个， 好难讲噶。其实咧，嗱， 铲个小平头嗰啲啊嘛。 国安系统咧， 好难讲啦。 其实潜伏咗好耐噶啦，其实真系由八十，其实唔好话由头到尾，香港都不断有好多共产党喺度潜伏紧嘅。你谂下，五十年代都有个督察，嗰、那个系督察嚟嘅，曾超科。系咪华人啊？唔系，做到警司，曾超科好似系 嗰阵要查一查。 年代， 佢系高级嘅， 好高级嘅。当时佢华人嚟讲最高级嗰个， 算系。 原来咧系共产党嘅间谍嚟嘅，潜伏咗喺警队，做到系华人最高级。佢话如果当时唔系发生到嗰单嘢，佢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华人处长。即系当时咁报新闻 讲就咁讲啦，我觉得冇乜可能。 即系五十年代好难啊！ 发生咗咩事咧？但系后来。 佢系中国间谍啦，俾人俾香港驱逐出境啦， 俾人踢爆咗，结果赶咗翻大陆。喺大陆点样 踢爆系有啲乜嘢？ 因为有人咧带嘢落嚟俾佢，咁、咧其实就喺个伤，即系喺扮咗受伤，就整咗卷类似微型菲林嘅物品喺度。咁、然后跟住落咗嚟之后，咦，搜咗件咁嘅嘢，跟住抖下出嚟，原来呢件系间谍嚟嘅。 系。 我真系见 好充满电影感喎、啊、呢、這个情节， 咁样穿煲 系 真系劲，咁样穿煲系咪先？ 其实咁样就唔劲，真系劲系曾超科无端端讲呢样嘢咧，阿刁拔都可以讲得出， 冇错， 讲得出嗰个内路去脉吓，呢样嘢先至劲吓，因为咧事前我哋都冇夹嘅，突然间。都冇谂过讲呢个人嘅，突然间讲咧，刁拔随时可以 答到， 真系犀利，用 Google 真系犀利。咁啊，我哋讲翻 呢林子健啊， 即系林子健啦。嗱，老实讲啊， 叫上车倾下偈，跟住就仲要迷晕咗佢喎。 系可能迷晕咗之后咧，就绑咗佢，就除咗佢条裤，吓咁啊，绑住咗之后咧，咁啊啲人就话叫教训佢，就用钉书机啲钉咧就。打落去佢啲佢肚腩啊，同埋只脚系咪大髀咁样？ 打肚腩就钉大髀， 吓、啊、 就话你系教徒啊嘛，咁啊，中意十字架啊嘛，咁啊整个十字架嚟弹咯，咁喺个大髀度钉啲十字架出嚟。 系， 咁啊，其实佢系都系同呢个叫做佢个拍档一样嘅前拍档一样咧，都系一个教徒嚟嘅，咁啊都属于十分之虔诚啊。 系， 咁啊，所以咧就人哋一知道咗佢吓，咁啊要即系话可能要教训佢啦。事源系点咧？其实我呢度讲下来龙去脉，咁有得可能有啲人唔知啊嘛。就系佢喺网上宣称得到一张美斯亲笔签名嘅相，就话本来要送俾刘晓波嘅，因为佢系得知刘晓波原来好欣赏美斯。师咁讲啊，咁诶，即系因为呢单而起嘅。咁呢封信咧，即系佢话写信去巴塞隆拿嗰度咧，就系要求球会签呢张相寄俾佢。咁点知巴塞真系寄嚟？ 系 啊，真系呢、這个 美斯寄俾佢。 系啦，真系有求必应吓。咁、啊、可能因为佢写得好啦，感动人哋啦吓。咁、啊、但系咧，俾人哋捉咗去。老实讲，呢单嘢系咪真系国安去做咧？我有啲怀疑嘅。因为你老实讲，香港咁多呢啲人，而家咧好多人咧，即系觉得啊，我系爱国嘅，我睇唔过眼，我要做啲嘢，教训下你哋呢啲班刁民。 自动报效。 系啦，自动要报效朝廷。即系你见到好多，其实唔系咧，佢哋可能唔系同中国共产党系冇关系嘅。可能佢直接落柯打都唔出奇啦，真系可能讲翻系柯打啦，又或者黑社会啦，又或者啲外国商人啦，唔出奇嘅，好多呢啲人嘅，即系我当时即系琴日佢哋芒向编辑部，我都客串，我都讲咗，你谂下当年系咪蒋孝武啊？ 蒋孝武 吓，饮醉酒讲一句两句说话啊，呢、這个叫做咩？江南麻撚鸠饭， 点解你咁叻嘅？啊，系咪蒋孝武佢接得到嘅？刁民，真系离谱，真系，你都冇讲咩事啊？当年系咪 咁？一定系讲，一定系讲呢 个，系得嗰单嘅啫嘛？哇，真系， 系 得嗰单嘅啫。 即系我哋真系接唔到口，真系唔系讲笑 吓、啊。喂，你当年真系饮醉酒讲一句说话，麻撚鸠饭呢个江南，唉，我要教训下佢。哇！陈启礼即刻收到啊，系咪陈启礼？ 唔系陈启礼收到，当时咧系有个情报局长汪希玲喺度，嗰一次咧系白景瑞导演白景瑞整咗一场即系食饭，咁啊噏咗两句之后，当时同场就汪希玲喺度，咁、 哦、 就听咗呢句嘢，咁、 哦、 究竟阿太子想点咧？佢就要揣摩，跟住揣摩，因为佢唔可以揾自己嘅特务去，因为你知道台湾以前都同即系美国 联邦咯，系嘛？ 台湾同美国一路有关系噶嘛？之前系你如果派个特务去美国咧，就实俾人知嘅。咁于是咧就揾咗陈启礼，即系揾中联邦，然之后。找了另外两个杀手，一个叫董桂森，一个叫吴敦，咁就找了三条友就过了去， 就怼冧咗白狼， 搞掂， 唔系怼冧咗江南， 就搞掂咗江南。咁白狼系有，嗱白狼系有关噶吓， 系佢有关， 佢系有关嘅， 批准系嘛？ 唔系，因为事后咧，江南为咗保命咧，就将个录音带系交俾白狼，如果有咩事咧，就拎出嚟保命嘅，咁所以白狼都系有关， 所以白狼到最后尾都要投共真系。 啊！嗰阵时真系噏下嘅啫，其实冇人知道究竟当时阿蒋孝武系咪想咁做噶。不过你呢班友揣摩上意，结果搞成咁啫嘛。 喂，中国人从来都系呢只噶啦。 有啲官朝时代都系咁啦。 喂，任何时代都系咁，就算到到而家都系啊。 系啊， 系啊。 所以咧，你话好简单，你点解出现咗咁多呢啲咁嘅事咧？可能上面听到老细话好唔满意单嘢，可能甚至系中联办入边啊，有啲乜乜乜部长、文体部长、乜乜乜部长见。哇！呢啲人反中亂港嚇、啊，做埋啲咁嘅嘢嚇，危害國家。哦，跟住咧下低啲人一收到，哎，收到， 報效， 即刻要報效朝廷啦。諗下計，喂，黑社會啊，都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報效朝廷啦，係嘛？最近拉咁多黑社會，係嘛？咁啊嗱聲補飛啦嘛，可能係咪先？喂，咩犯都有機會㗎嚇，亦、啊、都有可能係喂公呢個國安部親自落命令係嘛？喂，監視樓下嗰班人，可能係一個嗰個系統就係專門負責監視樓下嘅國安或者國保，係嘛？知道你要將啲相交俾樓下喎，我唔搞鳩你，唔警告你唔得喎。 唔知同埋點知你係咪整一張相咧？ 係啊，點知你係有啲咩咧？咩動意？因為最緊要係牽涉到啲咩咧？涉外，中共啊最怕依樣。 係 嚟緊勾結咗阿根廷人美斯，仲有勾結咗巴塞隆拿西班牙勢力。 仲有巴塞隆拿就系呢个分离主义嘅， 巴斯克分离主义， 唔系加泰隆尼亚， 系啦。 喂，你牽涉到呢啲咁嘅嘢，喂，用乜嘢加泰隆尼亞勾結藏獨，咁啊叫做東西匯合啊，係嘛？ 哇，咁遠都俾你諗到， 好大嘅分裂國家嘅實力嚟喎。 係啦，哇，咁東一東一西咁扯，咪將中國扯開兩邊，係嘛？ 咁佢 手撕雞， 咁佢咪要再寫封信 俾、中國地圖咪好似只雞咁啊嘛？兩邊一齊手撕雞咁啊？ 咁就寫多封信俾呢個畢爾包體育會咯，搞埋呢個巴斯克 分 離，再寫信去呢個蘇格蘭嘅呢、這個謝魯迪。 哦，哇！即系 叫佢唔好干涉中国嘅内政。 唔系写谢罗迪，因为谢罗迪苏格兰啊嘛。 哇！咁要写信去泰米尔地区啦，要叫泰米尔 之父咧，唔好去洞朗地区支持呢个印度。 仲、有好多，仲、有譬如话，仲有譬如话，呢、這个魁北克咧。 哇！咁样冇办法啦，仲要加多封信去呢、這个警告棉兰老岛吓，呢、啲 阿布沙耶夫 唔好趁住中国四面受敌嘅时候真系搞搞震，系咪真系争夺呢个美济礁啊、南海咩南沙群岛啊咁样吓？ 佢哋有美斯嘅签名相，佢哋送翻习近平啊、彭丽媛啲签名相俾佢哋 交换啊。 系啦，寄翻寄俾佢哋。 啊，老实讲啊，你对付呢个林子健一个小人物冇用，你应该咁嗱，出动呢个国安就去绑美斯翻嚟，跟住咧捉佢上中央电视台八点钟直播，就向全世界咧喊晒口啊！我有罪啊！我话勾结楼下，我话企图颠覆人民政府，唉，我系罪孽深重，我而家希望党原谅我，咁啊，亦都准许我入籍中国，为咗中国咧带领中国咧一齐打入世界杯。如果一个唔够咧，睇下绑多两个，绑埋尼马好，即系每个地方绑啲啦，系嘛？咁组成一支22人大军，咁啊下一届啊唔使主办奥运啦，唔使主办世界杯都有机会进入决赛周啊，系嘛？咁啊睇下党会唔会原谅佢咯，系嘛？ 不过另外就不咁喎，另外会唔会有一个阴谋论啲嘅可能咧？ 吓点咧？ 就系咧嗱，上两个礼拜我哋咪喺度讲紧，喂。習近平是有些人玩他的嘛，即是盡量令他樣衰嘛。 哦，是啊。 会不会这一鑊是特登令他樣衰的？ 哦，是喎，又是啲江派出嚟害鳩他，是吗？ 应该是反对派啦。 反習派。 反習派啦，应该是。 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因为 登整单嘢出嚟，搞到大大鑊佢想。 是啦，唔出奇啊。因为刘晓波是你搞的嘛。是吗？即系咩都系入晒习近平数噶啦，你独裁暴君系嘛？一个有生 cancer 嘅人你都唔放过吓，跟住佢老婆你又唔放过，喂而家连一个肥佬你都唔放过系嘛？仲要搵钉书钉佢系嘛？咁啊唔出奇，其实各方面嘅嗰个可能性都有嘅。我哋系局外人，我哋唔知啊，系咪？ 总之得个字蠢。嗱，点样做法处理都系蠢。 其实点都系蠢。即系你本身系一个好少嘅事，根本就冇人知单嘢， 冇人知噶。 喂，你唔报纸唔讲佢想点，我哋冇人知。 但系我就另外一个分析嘅都系吹水啫。其实咧就系、因为咧习近平咧可能系美斯嘅球迷，咁啊上即系上串上意嘅、 想得到依幅相签名相， 冇错啦。所以咧就使横手，佢明知得唔到都唔紧要，但系佢起码就话俾习近平，我真系有做， 系 呢、个先系重点。 诶，即系话俾老细听，我冇唔做嘢嘅。 系啊，嗱，我一知道你。欣赏美斯啫，我即刻点无论想任何办法都想攞同你攞张相。 即系金正日吓，当年佢系好中意睇呢个电影，就绑架咗呢个日本系嘛，那个导演同埋嗰个女明星。 唔系南韩， 南韩系嘛？ 崔银基同埋新相玉 系绑架咗呢两条友去，要逼佢拍电影。 喺香港绑嘅， 喺香港绑 嘅， 系啊， 喺香港绑 咁危险 嘅，系啊， 啱啦，喂，呢个林志健都喺香港绑啊嘛。 结果绑咗十几年之后先走得甩啊！ 哇！ 系啊，即系以推理剧就系咁样嘅，捉咗林子健，摆到明咧，你就冇张相喺度，咁啊打到你仆街，跟住翻屋企，咁你咧正常嚟讲，佢揾张相，会唔会佢知道我收埋边咧？跟住佢咧就走开个隔幔，或者揾个地方，哎呀，我张相仲喺度，跟住先嚟笠你。 哦，咁啊， 呢个推理剧系成立嘅。 如果咁样，我就觉得唔成立，因为冇理由放佢翻去攞嘅，因为你知啦，打劫都好啊，你。讲个银行密码出嚟，梗系有人看住你噶嘛？因为你唔讲大话呃佢咧，揿唔到咧个密码，咁啊看住你，跟住一个去揿机，揿唔到喂，捅我捅佢三刀，个密码唔啱喎，咁样咁噶嘛？一定有人跟佢去噶，系咪先？ 咁啱可能咧，嗰班人咧应该已经跟咗林子健几日噶啦。点记得林子健去俾人笠嘅时候咧，就咁啱喺嗰啲球衣铺头啊嘛，喺只球衣铺头度 show 咗张相出嚟，哦，张相然喺度，咁啊即刻喂，同你上 friend 仔讲两句先啦。 唔系佢而家张相究竟喺唔喺度咧？都唔知道，可 能仲喺佢度嘅。嗱、我哋咧其实冇内情，我哋都系纯粹唔系纯粹猜测嘅动机啦，即系有机会发生嘅嘢。 但系记者会要攞出嚟张相， 我有攞出嚟，咁你讲过错咗啦， 可能已经假噶啦， 因为咧张相仲喺度嘛，目标唔系佢张相嘛。 嗯，系嘛？佢目标真系可能系张相嘅，不过只 目标张相已经攞咗啦。 佢都话啦，因为佢一个虔诚嘅基督徒，佢可以信教，佢人格系高尚嘅、 哦，所以为咗保护幅相，宁愿信教。 系啦，所以佢焗住就要放你翻去，就睇下你张相收埋喺边。咁推理剧系咁嘅，跟住你翻嚟，你听我张相有冇事先。咁但系点知咧？呢、這个人翻到屋企又唔报警又唔成，摊动咗件事，嗱咁就言之成理啦。 即系俾人哋咧就怀疑佢系嘛？点解你会喺屋企休息咗一晚，仲要去麦当劳买两个鱼柳包，跟住咧翻到屋企咧仲唔拔钉吓，仲要洗埋衫冲埋凉。系嘛？第二朝早先去开记者招待会， 因为佢张相喺佢度啊！你吹得我涨咩？我而家唔俾你，我中意点都得，所以佢唔惊嘅。 我怀疑张相收埋咗条底裤度啊！嗰啲人咪话咧，随衫随剩佢条底裤嘅，收埋咗喺里面。哎呀， 就争条底裤咪 系啦，冇错， 可能系。 咁你咁样讲法，下次要除埋咯，真系好大镬喎，系嘛？嗱，咁我哋咧，其实都即系用呢个推理角度咧，嗱，有人喺度质疑佢啦。而家首先有啲叫做咧亲政府嘅喉舌传嚟啦，出嚟质疑佢啦，又话好好笑，又话乜嘢？但系咧，老实讲啊，一个人啊，除非佢系非常之有经验。如果唔系咧，俾人嚟绑架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系第一次一生人里面吓，冇人话诶、哎，我有经验啦，唔怕你绑啦咁样。 哇，有经验啊， 冇可能啊嘛。嗱，除咗一个人比较有经验，即系王德辉之外， 不过佢 两次经验， 不过冇用喎，佢都运用唔到呢个经验。 我冇错啦，佢都冇办法第三次。 你窒 佢运用唔到， 你窒佢系一次， 一次唔系问下仲够胆试多次咯？ 梗系唔够胆啦，你都个个好似阿大富豪咁，好有鲍鱼俾你食啊！ 应该咁样讲啦，其实咧就系唔知应该点做，咁你捉得我去，又担心啲老婆仔女， 系啊，好惊嘅， 好惊吓， 好惊。 如果我报警，会唔会有意外呢？如果我唔报警，我就咁翻到自己滗咗啲钉，系咪会蚀底呢？其实可能真系挣扎咗、考虑咗好耐先决定咁做。 唔系，仲有人遇到嗰啲情况咧，即系全世界 99.9% 嘅人咧。都系会真系不知所措嘅，唔知点算，第一时间一定翻屋企嘅，因为咧你觉得最安全嘅地方就喺屋企啦，因为唔敢去报警啊，点解啊？佢话俾我听系国家嘅事嚟啊嘛，系嘛？政府嚟噶嘛，嗰、那个系咪啊？ 其实 政府做嘅嘢，我去报警，我咪自投罗网， 因为上咗嗰个van仔嘅时候咧，佢已经同佢讲咗，呢个国家嘅事，警察都帮你唔到。 系啊， 我真系怯咗噶啦，真系。 其实你咁讲，系唔使讲得咁复杂嘅。你净系睇下香港咁多年嚟都宣传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人俾人强奸咧，翻屋企千即系你 唔好冲凉， 因为唔好冲凉，唔好洗衫，唔好做任何嘢。但系有几多人做咗？ 个个都翻屋企咧，第一时间冲凉， 系啦。 尤其是女人俾人强奸完，就会觉得自己好污糟啊。 所以呢个系正，所以呢个林子健系正常反应嚟嘅。你谂下，你谂下，宣传咗咁多次啊，政府宣传咗几多啊，咁多年啊， 女 人啊都一样有人咁做啊。 你见报纸成日都卖女人俾人强奸，你有几多男人俾人绑上车？一定少过俾女人俾人强奸。 系啊，你冇呢个宣传啊嘛， 冇人知嘛。所以咁啊，政府就系拍条片。如果你有一日遇到自称国安嘅人士绑将你绑上车咧，嗱 就要咁做啦， 吓、啊、认低佢嘅人，认低佢嘅相貌，吓、啊、喺安全嘅时候咧 高声 呼救，或者向你信得过嘅人透露咁样吓、 啊。你谂下， 遇到啲国安人员要打你嘅时候，你记得嗌唔好。 不好， 你谂下，你谂下，宣传呢个点样对应付强奸之后嘅嘢啊？宣传咗咁耐，宣传咗咁多次，咁多年啊，都有人会系洗咗衫、冲咗凉嘅。咁你谂下呢个真系正常嘅喎。 五廿几岁男人又未遇过呢啲咁嘅事， 喂， 胆怯好正常啊。呢个我觉得系真系正常现象，冇可能，冇可能。一字都唔够讲啊！ 我哋谂咗讲唔晒一字，点知真系东拉西扯 吓咁啊！原来唔够讲，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噶，拜拜。